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心中多有感触，我们有老朋友回来，然后大家又戴口罩，好像自己感觉又年轻了几年，回到几年前。好，路加福音23章13到31节，13到31节，我读的是何修本的版本，请你们打开新福的圣经，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23章13节，比拉多传起了众祭司长、官长和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煽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这个人犯过你们控告他的任何罪，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何修本的版本和大部分的抄本没有第十七节，但我们教会和合本应该有小字的十七节。十八节，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和杀人而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再次向他们讲话，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要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终于得胜，比拉多这才照着他们的要求定案，又把他们所要求的那因作乱和杀人而下在监里的人释放了，而把耶稣交给他们，随他们的意思处置。他们把耶稣带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捉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在耶稣后面。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其中有好些妇女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或耶路撒冷的女儿们，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要说不生育的、未曾怀孕的和未曾哺乳孩子的有福了。那时人要上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他们若在树木青绿的时候做这些事，那么在枯干的时候将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就这短短的时间，我们一个礼拜一周有这段时间来宣讲你的话语，就求你叫我们善用这段时间，有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叫讲的人是讲你要我们听到的你儿子的道。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几个礼拜的经文带我们看主耶稣他走向十字架，今天的经文描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最后一段路。这其实是主耶稣之前已经多次预告要发生的事，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向他吐唾沫，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门徒们当时并不知道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所以耶稣之后会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然而你我熟悉这事，也知道这故事的结局，我们就没有信的那么迟钝吗？我们容易忘记，这就是之后保罗所谓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事。那我们主耶稣他自己，他的心早就想到这事，他的父从小就教导他这事。耶稣就决心走向耶路撒冷，他那晚三次求他的父，求他父的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不要叫这事发生在他身上。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总是明白，他就是为了这事来到世上，这就是为何他的父差遣他到来，这就是为何圣灵为他准备一个有理性灵魂的身体，完整的人性。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上十字架不是意外，不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而是按照上帝的安排，按部就班所发生的事，为要拯救他在创世以前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拣选的人，好叫他的荣耀得到颂赞。你可以说，这就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益处的方式。万事互相效力，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问，谁杀了耶稣？后来彼得会说，耶稣是按照上帝确定的旨意和预知被交与人，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彼得所谓的你们，指的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法之人指的是罗马的官长比拉多和罗马士兵，或者也许是特别指犹太人当时的宗教领袖。上帝就是借着这些人的手成就他的救赎计划，表示上帝定义要透过最邪恶的事，人动手杀上帝儿子，以成就最美好的事，拯救一群人做他的儿女。尽管如此，你我不会说杀上帝儿子的凶手是遵循上帝的旨意行事，反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悖逆上帝的心意，按照自己的私意自由的选择送上帝儿子上十字架，他们都无可推诿。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明白上帝的预定到底是如何实际的运作，我建议你仔细看，仔细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上帝的预定，他儿子也不可能上十字架，你我也就不得救。上帝确定的旨意和预知也不是人脱罪的借口。比拉多，你知道他洗手说，这事不归在我身上，他洗再多手也没有用，罪在他身上。犹太人他们说，耶稣的血归在他们身上，确实耶稣的血在要归在犹太人的身上，要不然之后彼得也就不会说你们要悔改，若没有罪为何要悔改。所以新福教会任性的新敏信仰告白的用词是，创造一切的伟大造物主上帝托住引指安排和管理所有受造物的行为和事物，从最大到最小的，他根据他自己无谬的知识和自由而不变的、不会改变的旨意，来行使这最明智、最圣洁的护理、管理，使他的智慧、全能、公义、美善和仁慈的荣耀得到颂赞。上帝全备的能力、莫测的智慧、无限的美善，在他的护理之中彰显的是如此的彻底，甚至涵盖人类的第一个犯罪，以及人类和天使之后所有其他的罪。而且上帝他不仅单单的任凭他们犯罪，更是在任凭之中加入了最有智慧和最有力的限制，以各种管理的方式安排和治理他们，以达到自己神圣的目的。然而罪恶唯独来自受造物，而非出自上帝，因为上帝至圣洁、至公义，他既不是也不可能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或认同者。你听出来改革中的双重预定论吗？这就是我们公开宣认圣经所教导的荣耀真理。 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透过他的爱子拯救了一群人做自己的子民，也叫得救的人无可夸口，也叫灭亡的人无可推诿。耶稣按照他父确定的旨意上十字架，但是上帝的旨意并非在真空中运作，有真实的人做确实的决定，真实的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谁？十三节，比拉多传齐了众祭司长、官长和百姓，就是这些人。这些人要耶稣死。比拉多召聚百姓，或许以为百姓不会同意他们官长要耶稣死，哪知道他们这群百姓居然是一群非常嗜血的暴民。对比拉多来说，耶稣他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罗马的法律，他其实没有理由定耶稣死罪，但是犹太人要他杀死耶稣。比拉多对他们说，看啊，我也曾在你们面前审问过他，我并没有查出这人犯过任何你们指控他所犯的罪，就连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这什么该死的事，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既然耶稣没有犯任何的罪，比拉多应该就直接释放耶稣，他没有任何的理由责打耶稣。但是你看得出来，比拉多显然不是一个讲究或按照原则行事的人。2000多年前，真理曾经站在比拉多面前，他怎么说？他自我呢喃，问了一个问题，一个最后现代的问题：什么是真理？我相信他活在21世纪也会如鱼得水。一个否认绝对真理的人，就绝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包括杀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问，他们为什么要杀上帝的儿子？他们要杀上帝的儿子，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要怎么借着他到父那里去？讽刺的是，他们必须谋杀道路、真理、生命，才得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得以来到天父上帝面前。这就是他们未曾想到的上帝的救赎计划。但这并不是他们杀耶稣的动机。他们杀耶稣，因为他自以为是上帝儿子。当然，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在乎耶稣到底是不是上帝儿子。他们在乎的是耶稣声称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控诉他亵渎上帝。然而，那也不尽然是他们杀耶稣的真正原因。马可和马太都记录他们为什么要杀耶稣，因为连比拉多都看得出来他们嫉妒耶稣。嫉妒就不讲究原则，也不讲真理，嫉妒只在乎得着自己没有别人所有的。嫉妒促使大祭司该亚法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处的。约翰指出，该亚法说这话并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说预言，意思是他是说上帝要他说的话，表示上帝使用该亚法大祭司这个人，他的嫉妒，使用他的嫉妒说真话，就是耶稣一个人替百姓死是大有益处的。当然，这些人也绝非真的是为了百姓的益处而杀耶稣，他们因为恐惧而杀了耶稣。罗马的总督比拉多恐惧犹太人，犹太人的长官则怕罗马人，恐怕他们因为耶稣的缘故要夺走他们的地方和他们的百姓。罗马人和犹太人都恐惧，唯独他们都不恐惧上帝。我们就不应该奇怪他们要杀上帝的儿子。畏惧人而不畏惧上帝的人，什么事都敢做，什么人都敢杀。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花一点时间思想这些人，他们要送 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动机，其实就帮助你我明白，到底是谁杀了上帝儿子。他们不在乎真理，你我在乎真理吗？他们不认耶稣为上帝儿子，你我认耶稣为上帝儿子，就敬拜他，就服侍他，就为他而活，而不为自己活吗？他们嫉妒，我们就不嫉妒吗？他们怕人过于畏惧上帝，你我怕人还是怕上帝？是谁杀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你看得出来他们的动机，你我都有。比拉多对他们说，看到我没有查出这人犯过你们任何你们控告他的罪。连希律也是如此，你听得出来其中的讽刺。谁为耶稣做见证？有两个见证人才能够定或不定一个人的罪，是比拉多和希律。成了耶稣的见证人，不是该为耶稣做见证的门徒们。比拉多他明白真相，他也知道耶稣并没有罪，他的灵魂在挣扎，要做正确的事。但到底什么是做正确的事？是释放耶稣呢，还是讨好犹太人？对一个没有绝对真理、不相信绝对真理的比拉多来说，也许讨好犹太人才是做正确的事。因为正确的事，对一般人来说就是不要麻烦，顾好自己，叫自我得益处的事。这就是为何基督徒弟兄姐妹不要祈求做正确的事。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直或正确。基督徒寻求的是讨好上帝的事。比拉多他不是基督徒，他说，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当然这不竟然是一件正确的事，但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所以。耶稣没有犯罪，所以我要责打他，然后再释放他。这就是妥协，这就是讨好人的逻辑所产生的结论。但这并不满足犹太人，他们众人就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在城里作乱和杀人而下在监里的。其他的福音书有解释，犹太人是按照规矩在逾越节会要求总督释放或特赦一个犯人给他们。他们这次要的是作乱的巴拉巴，不要的是他们说煽惑百姓的耶稣。他们要的是杀人犯，他们不要的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儿子。但是比拉多他愿意释放耶稣。所以他再次对他们说话。所以比拉多为什么愿意乐意想要释放耶稣？也许他因为害怕耶稣真的是上帝儿子，约翰有记录，还是因为他怕他老婆。还记得马太福音说，比拉多的夫人对他说，这义人，这耶稣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或者比拉多他害怕，他恐怕自己做了不公义的审断，将来无法对他的上司交代。还是他更怕有人会说他不是凯撒的朋友，挺犹太人的王就不挺罗马的王。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这些人，百姓，犹太的长官，他们不仅要除掉耶稣，还指定除掉耶稣的方法，就是用最痛苦、最羞辱、最血腥的方式杀死耶稣。 你们知道，只有最坏的，在罗马帝国之中，只有最坏的罪犯才会被钉十字架，而他们要把世界上唯一的好人钉十字架。所以第三次，比拉多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没有查出他究竟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又来了。”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So know the irony. 这段经文中重复出现的讽刺，彼得三次不认自己的主，比拉多三次试图要释放主耶稣，但结局都一样，众人的声音得胜。比拉多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定案，释放了那个巴拉巴，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旨意处置。Know the irony， 注意其中的讽刺，就像耶稣三次表达自己的意愿，比拉多最终三次表达自己的意愿之后，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们这群暴民的意思。就这样，他们就把耶稣带走。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拿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在耶稣后面。路加没有多加解释为什么他们叫西门背耶稣的十字架，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有给我们暗示线索，告诉我们比拉多他在把耶稣交给众人之前先鞭打了耶稣，才把他交给人钉十字架。鞭打这个字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技术用词吗？是十字架刑罚的一部分。他们是用填入石头和骨头碎片的鞭子打犯人的背，这种鞭打会撕裂皮肉，伤痕暴露筋骨，用意是使背靠十字架的罪犯经历最大的痛苦。学者估计，那天早晨上十字架之前，身心彻夜经历虐待的耶稣，你可以想象他的状况，大量失血，严重的缺水，身体已经进入休克的状态。我们不确定他们要他背的是整个十字架，可能超过150公斤，或者更可能的是十字架的横杠50到75公斤。无论如何，如果耶稣他可以背，他们绝对不会使唤找另外一个人来帮他背。古利奈是在现代北非的利比亚，当时有犹太人的会堂，应该有不少犹太人，之后可能有教会，也许西门是上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马可告诉我们，他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显示马可的读者认识西门的儿子，或许他们是教会里的人，也许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提到的在主里面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有许多人讨论西门象征他背起耶稣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象征就是门徒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或者也有人认为这是代表罪人背起沉重的罪过。 I don't know， 也许，但是我认为经文就直接告诉我们，经文不过告诉我们，看啊，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耶稣，曾经一度比某个乡下来的路人甲古利奈人西门还要虚弱。看啊，这就是我们的救主， 有谁要这样的救主？有谁相信这样的救主？就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其中有好些妇人为他嚎啕痛哭。你好奇他们中间有多少人不久之前才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并不确定那些妇女是谁，他们认识耶稣，还是他们可怜耶稣？他们显然不是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加利利的妇女，因为耶稣转身。你好奇这时候耶稣还有心智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们，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要说不生育的、未曾怀孕的和未曾哺乳孩子的有福了。不能生育，你们知道是以色列女人最大的咒诅和羞辱。当这个咒诅成为人的祝福，就表示日子将到，有大灾难要临到这个地方，有震怒要临到这百姓。这就是之前耶稣已经预告的耶路撒冷的女儿们，你们再过不到40年，西元70年，你们的圣殿和你们的城，耶路撒冷的女儿们，你们的城，杀先知的城，要被毁灭。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是何阿西书的用词，关乎上帝的审判。因此耶路撒冷的女儿们，不要可怜耶稣，要可怜面对上帝审判的人。耶路撒冷的女儿们，可怜就可怜你们自己吧。我们下礼拜再讲接下来的经文，但是这今天的经文表示什么？表示你我不需要去看梅尔吉布逊的耶稣基督，基督受难记。我们也不需要在大灾期刻苦己心，你不需要在受难星期五走苦路，因为耶稣不要你我可怜他。毕竟可怜耶稣有什么用？除非你有具体行动，同情一个人，可怜一个人，是世界上最廉价最愚蠢的情感。那天为耶稣痛哭的人，有哪一个人要替他上十字架？马太·亨利说，许多人都为耶稣嚎啕，却不信他；许多人都为耶稣痛哭，却不全心爱他。我想耶稣的意思是，与其为他嚎啕痛哭，我们还不如为自己欢喜快乐。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应该庆幸比拉多没有原则，也幸好他们定义要杀耶稣，要不你我怎么得救？好在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给他戴荆棘冠冕，尽其所能的羞辱他，要不他怎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在他们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用鞭子打他，要不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怎能流血？他不流血，你我的罪又如何得赦免？好在因为你知道You know, 你知道你配得耶稣那天所受的每一个拳头，每一个鞭打。你明白那十字架是为最邪恶的罪犯所预备的。谁是最邪恶的罪犯？就是你我，不是吗？不是为了你吗？你不是最坏的罪犯。 你没有得罪那全然圣洁公义的独一的上帝。最后，我想耶稣的意思是，与其为他嚎啕痛哭，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因为弟兄姐妹，正是你我的罪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你应该庆幸是他，不是你。你不要可怜他，你要感谢他。你知道那天还有谁感谢耶稣？那个叫巴拉巴的杀人犯。你认为巴拉巴同情耶稣吗？哦，好可怜哦。你认为如果他同情耶稣，他的同情值多少钱？一文不值。就如你我的同情一文不值，没有丝毫减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必要和苦楚。巴拉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父亲的儿子。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父亲的儿子。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儿子，上帝的儿子替他上十字架，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因此多活了一段时间吗？几天？几个月？几年？还是他因此得着永生？ 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巴拉巴是否得着上帝儿子的名分，还是十字架终究与他没有关系，逃过一劫。他仍然就是做他魔鬼的儿子，那天没有死，但终究要下地狱，终究也没有差。如果没差，你会说真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你呢？有差吗？十字架与你有关系吗？还是逃过一劫？你知道那十字架本来是为你我所预备的，本来应该是你我被钉在那十字架上面。弟兄姐妹，事实是，除非你承认那十字架本来就是你的，你也不能说上帝儿子是为你舍己上十字架。如果他没有为你上十字架，那么你确实顶多就可怜他，可怜他却没有永生，就太可惜了。悔改，信他，全心爱他，你就不需要可怜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按照你确定的旨意和预知，把你的儿子交予人。感谢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借着不法之人的手，献你儿子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一切都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